秀的孤 Thank you.

多。

的山林。听见黄河歌，唱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，隔着那层层的白云哦，我闻见江南。 有味

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到优秀兵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